吧，我们为什么要戴口罩呢？ 戴口罩的好处可多了，比如冬天保暖，夏天防晒，还可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。 是不是戴了口罩就不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了？ 那当然，很多病菌都是通过唾液飞沫传播的，戴口罩也是预防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重要措施。 知道了，戴口罩可以防病毒。 东莞音乐广播温馨提示，做好疫情防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。 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不聚集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